诸位不必丧气， 何孟春突然大声喊道，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皇上必定会回心转意。 这一声大喝把大家震住，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准备听他高见。吆喝结束了，下面开始说理论依据。 宪宗年间，为慈禧皇太后的安葬礼，我等先辈百官在文华门痛苦力争，皇帝最后也不得不从。今日之事有何不同？有何可惧？ 这里啊，我插一句，何孟春先生说的事情确实属实，不过这事儿太小，所以之前没提啊，诸位见谅。听到这句话，大家马上理论联系实际，就地开展了诉苦运动。你昨天被欺负了，我前天被弹劾了，大家你言我一语，众人情绪逐渐高涨，叫喊声不绝于耳，愤怒的顶点即将到来，形势已经大乱，文官们争相发言，慷慨激昂，现场搞得像菜市场一样，喧嚣吵闹，混乱不堪呐，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关键时刻，一声大喝响起，中气十足，盖住了所有的声音，明史上最为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此诞生。 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思义，正在今日。 发言者呀，正是杨慎。要说这位仁兄的书，真不是白念的。如此有煽动性的口号，也亏他想得出来。一声怒吼之后，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杨慎。看着这个挥舞着拳头满面怒容的人，面对着眼前这群怒火中烧的青年人，杨慎的血液被点燃了，父亲的凄凉离场，高干子弟的门第与尊严使得确信正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话已经说出了口，事到如今，要闹就闹着底吧。杨慎又一次振臂高呼， 事已至此，大家何必再忍，随我进宫请愿，诛杀小人。 愤青们的热情就此引爆，他们纷纷卷起袖子，在杨慎的率领下向皇宫挺进。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比较流氓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闹事的人固然很多，和平爱好者也不少。许多大臣看到杨慎准备惹事儿，嘴上没有说，但脚下已经开始往后缩，那意思很明白，你去闹你的事儿，我回家吃晚饭。可就在他们准备开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人群中突然跳出两个人，跑到了金水桥南，堵住了唯一的出口。这两个人呢，分别是翰林院编修王元正和给事中张冲。他们一扫以往的斯文，凶神恶煞地喊出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 今天谁敢不去力争，大家就一起打死他。 哎，这就太不地道了，人家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啊，你凭啥硬逼人家去啊？但此时已经容不得他们有丝毫犹豫，去可能会被打屁股啊，就停战，但不去就会被乱拳群殴。如此看来啊，杨头目实在有点搞黑社会组织的潜质。于是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下朝的大臣们一个也没有走成，在杨慎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向左顺门走去，沉积了三年的愤怒和失落将在这里彻底喷发。实际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君臣矛盾，如果仔细分析啊，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220余人，其中6部尚书5人都是正部级啊。 监察院都御史二人，也是正部级啊，六部侍郎三人，那是副部级啊，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中央一共六个部，来示威的就有五个部长，意思已经很明白了，皇帝你要是再不让渡，今天咱们闹腾到底，明天不过日子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呀、啊！这群人气势汹汹，除了手里没拿家伙，完全就是街头斗殴的样板。宫里的太监吓得不轻，一早就躲得远远的。左顺门前已经是空无一人，嘉靖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到来了，他将独自面对大臣们的挑战。二百多人到了地方，不用喊口号，齐刷刷地跪了下来，然后开始各自的精彩表演，叫的叫，闹的闹，个别不自觉的甚至开始闲扯聊天，一时之间人声嘈杂，乌烟瘴气。18岁的朱厚熜终于开始发愁，自从他进宫以来就没消停了，经历多场恶战，对付无数滑头，但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毕竟还是年轻，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慌张，准备妥协。不久之后，几个司礼监太监来到左顺门，向官员们传达了皇帝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你们辛苦了，我都知道了，事情会解决的，大家回去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官话，俗称废话。老江湖们置之不理，依然自得其乐，该闹的闹，该叫的叫，没有人去搭理这几个太监，只是喊出了一句口号：今日不得谕旨，誓死不敢退。太监们铩羽而归，朱厚熜也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一次不行，那就来第二次吧，既然要谕旨，那给你们谕旨。于是太监们走了回头路，传达了皇帝的旨意，让他们赶紧走人。可这帮人就是不动，无奈之下，太监们开始向那些跪拜在地上的人们讨饶：诸位大爷，拜托你们就走了吧，我们回去好交差。可是在那年头，跪着的实在比站着的还横，大臣们是吃着秤砣铁心呐、啊。今天你朱厚熜不说出了一二三，绝不与你善罢甘休。朱厚熜又一次发抖了，但这次的原因不是恐惧，而是愤怒。他已经忍耐了太久，自打进宫以来，这帮老官僚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干涉自己的行为不说，当皇帝连爹妈都当没了，现在竟然还敢当众进谏，事情闹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到头了。 锦衣卫，去把带头的抓起来， 既然你已经图穷，那就亮刀子，对于秀才还是兵管用。一声令下，锦衣卫开始行动。这帮子粗人不搞辩论，也不讲道理，一概用拳头说话，是突然冲入人群，一阵拳打脚踢，把带头的八个人揪了出来，当场带走，关进了监狱。朱厚熜这一下子把大臣们打懵了，他们没想到皇帝竟然真的动了手，在棍棒之下，一些人离去了。朱厚熜原本认为用拳头可以解决问题，可事实证明他错了，他的暴力将引发更为疯狂的反击。当锦衣卫冲进人群乱打一通的时候啊，杨慎早已躲在了一旁，这位仁兄实在是个精明人，一看情况不对就跳到了旁边。打仗是重要的，但躲子弹也是必要的，估计他的隐蔽工作做得不错，锦衣卫抓首要分子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漏了过去。但事实证明，杨慎虽然机灵却并不奸猾，没有给他爹丢脸，就此一走了之。面对着锦衣卫的围攻，杨慎握紧了拳头，愤怒扫荡着他的大脑，冲动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当人们有所动摇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又一次站了出来，点燃了第二把火。 今日事已至此，各位万不可退走，若就此而退，日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他的这声吆喝再次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杨头目发话了，自然是有种的就跟上来，大家又围拢过来。虽说走了几十个，但留下来的100多人都是真正的精华，年纪轻，身体好，敢闹事儿，事情啊彻底失去了控制。100多名精英闹事分子纷纷站起身来，一拥而上，冲到了左顺门口。他们这次的斗争方式不是再跪，而是哭。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这100多位好汉倒未必有什么难言之隐、伤心之处。根据本人考证，这帮兄弟应该基本没流什么眼泪，他们所谓的哭其实是嚎。哭是为了发泄情绪，流泪是最为重要的，而闹事儿要的就是声势，低声哭没啥用，一定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以最小的精力换取最大的效果。在这种工作思想的指导下，100多人放声大嚎，天籁之音传遍宫廷内外，只闹得鸡犬不宁，人仰马翻。带头的杨慎和王元正不愧是领袖人物，还哭出了花样，撼门大哭。大致动作估计是哭天抢地的同时啊，用头手拍门，活脱脱一副痛不欲生、寻死寻活的模样。朱厚熜快要崩溃了，赶走一批竟然又来一批，跪就跪吧，闹就闹吧，还搞出了新花样。开始他还没有怎么想管，估计着这帮人过段时间呢哭累了也就回去了。可他小看了这帮人的意志力呀，要知道他们虽然跑步水平不高，但嚎哭的耐力还是相当的持久啊。这100多人从早朝罢朝后一直哭到中午，压根儿就没回家吃饭的意思，而且还大有回家拿被子挑灯夜哭的势头。哎，这倒也罢了，关键是100多人在这里嚎哭，此情此景实在太像遗体告别仪式，搞不清楚情况的初一看还以为是新皇帝又驾崩呢，政治影响实在太坏。皇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既然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他又一次派出锦衣卫，不过这回他多长了个心眼儿，加了一道工序，记录名字。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严惩不贷。而当锦衣卫拿着纸和笔来到大臣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按照常理啊，此时的大臣们应该惊慌失措，隐瞒姓名，可让锦衣卫大吃一惊的是，这些书呆子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却是大喜过望，立刻表示不用他们动手，自己愿意主动签名留念。原来这帮兄弟根本就不害怕皇帝整治，他们反而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被惩处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事情，以后还能在子孙面前吹吹牛。哎，你老子当年虽然挨着打受了罚，但是长了脸，纵使憨直诚然不屈，这就是明代官员的气节。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人一点儿也不小气，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荣誉人人有份的原则，在上班还代签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名字，把压根儿没有来的人也拉下了水。于是原本现场只有140多个人，名单上却有190个，真可谓是多多益善。 签完了名字，锦衣卫二话不说，把这100多号人几乎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这场嘉靖年间最大的示威运动就此平息，皇宫终于恢复了平静，大臣们也老实了。话是这么说，但事情不能就此算数，因为气节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二天呢，朱厚照开始了全面反击，明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廷杖之一就此拉开了序幕。除了年纪太大的、官太高的、体质太差一打就死的，当天在左顺门闹事的大臣全都被脱光了裤子猛打了一顿屁股。此次打屁股可谓盛况空前呐，人数总计达到140余人。虽然事先已经经过甄别，但仍有16个人被打成重伤，抢救无效，一命呜呼，死亡率高达12%。怎一个惨字了得！但最惨的还不是这十几位兄弟，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另外几位仁兄却还得活受罪。比如杨慎先生，他作为反面典型，和其他的6个带头者被打了一顿回龙棍。棍子倒还在其次，问题在于行刑的时间。距离第一次打屁股仅仅10天之后，杨头目等人就挨了第二顿。这种杠上开花的打法，想来着实让人胆寒呐。毕竟是年轻人，身体素质过硬。第二次停杖后，杨慎竟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由于他在这次行动中表现过于突出，给朱厚熜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皇帝陛下还给他追加了一个补充待遇，流放。杨慎的流放地是云南永昌，这里地广人稀，尚未开化，实在不是适合居住之地，给他安排这么个地方，说明皇帝陛下对他是厌恶到了极点。从高干子弟到闹事头目，流放重犯，几乎是一夜之间呢，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目前唯一要做的是收拾包袱，准备上路。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慎却没什么福气。两次廷杖没有打死他，皇帝没有杀掉他，但天下实在不缺想杀他的人。在他远行的路上，有一帮人早就设好了埋伏，准备让他彻底解脱。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要把老百姓逼急了，无数个猪虫帮就会涌现出来，过一把造反的瘾，这个玩笑是不能开的。既然开源不行，就只能截流了。杨廷和动用了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招数，裁员。应该说呀，杨廷和先生精简机构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很快他就裁掉了很多多余机构和多余的人员，并将这些人张榜公布以示公正，国家就此节省了大量资源，但这也为他惹来了麻烦。要知道那年头想在朝廷里混个差事实在是不容易，很快啊，他的这一举动就得到了一句著名的评语：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虽然他得罪了很多人，但毕竟他还是朝廷的首辅，很多人只是私下里骂骂，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现在机会来了，由于杨廷和实在过于生猛，他退休之后人们也不敢找他的麻烦。可杨慎不同，他刚得罪了皇帝，半路上黑了他估计也没人管，政治影响也不大。此所谓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此时杨慎身负重伤，行动不便，连马都不能骑。但朝廷官员不管这些，要他立刻上路，没办法，这位仁兄只能坐在马车里让人拉着走。看来杨先生是活到头了，他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方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而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路趴着。哎，没办法呀，一路趴着去迎接阎王爷的召唤。但这次似乎阎王爷都觉得自己渺小，容不下这位天下第一才子，最终也没敢收他。因为杨先生实在是太聪明了，自打他上路的那天起，他的车夫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因为这位雇主实在太过奇怪，总是发出奇怪的指令，走走停停，而且完全没有章法。有时走得好好的，却非要停下来休息；有时候却快马加鞭，一刻不停。直到顺利到达了云南，杨慎才向他们解开了这个谜团。要不是我呀，大家早就一起完蛋了。要知道啊，杨先生被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他的意识还是十分清醒的，早就料到有人要找他的麻烦。路上虽然一直趴着，脑子里却一刻也没有消停过。他派出自己的仆人探路，时刻通报信息，并凭借着良好的算术功底，根据对方的位置与自己的距离以及对方的行进方向变化来计算自己的行进速度和日程安排。就这样，杀手们严防死守，东西南北绕了个遍，却是望穿秋水君不来，让杨慎溜了过去。虽说如此，顺利到达云南的杨慎毕竟也还是个犯人，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孤独与折磨。但这位仁兄实在太有本事了，人家流放痛苦不堪，他却是如鱼得水。杨先生一无权，二无钱，刚去没多久就和当地的官员建立了深厚友谊，开始称兄道弟。人家不但不管他，甚至还公然违反命令，允许他回四川老家探亲，其搞关系的能力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啊。杨慎就这样在云南安下了家，开始吟诗作对，埋头著书，闲来无事还经常出去旅游，日子倒还过得不错。但在他心中的那个疑团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当年父亲为什么要主动退让回家呢？以当时的朝廷势力，如果坚持斗争下去，绝不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作为官场浮沉数十年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他必定清楚这一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放弃。杨慎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他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的缘故。直到5年后，他才最终找到了答案。 嘉靖八年，也就是公元1529年，杨廷和在四川新都老家去世，享年71岁。这位历经三朝的风云人物终于得到了安息。杨慎是幸运的，他及时得到了消息，并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在父亲的灵柩入土为安，就此终结的那一时刻，杨慎终于理解了父亲离去时那镇定从容的笑容。从年轻的编修官到老练的内阁首辅，从刘瑾江斌再到张聪，他的一生一世都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数十年的你争我夺，起起落落，这一切也该到头了。战胜了无数的敌人，最终却也逃不过被人击败的命运。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利者，所有的荣华富贵、恩怨宠辱，最终不过化为尘土，归于笑柄而已。想来你已经厌倦了吧。杨慎站在父亲的墓碑前，仰望着天空，他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留下一声叹息，杨慎飘然离去，解开了这个疑团，他已然了无牵挂。他回到了自己的流放地，此后30余年，他游历于四川和云南之间，专心著书，研习学问，写就多本著作流传后世。纵观整个明代，以博学多才而论，有三人最强，而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其中以杨慎学问最为渊博，足以排名第一。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评价，因为另外两位仁兄的名声比他要大得多，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与他同一时代但刚出生不久。已经去世的人就是永乐大典的总编、永乐第一才子谢晋，而尚未出场的那位叫做徐渭，通常人们叫他徐文昌。能够位居这两位仁兄之上，可见杨慎之厉害。其实读书读到这份上，杨慎先生也有些迫不得已，毕竟他待那个地方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除了每天用心学习，天天向上，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杨慎就这样在云南悠哉悠哉地度过了几十年呢，也算平安无事。但他想不到的是，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因为在朝廷里还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他。朱厚熜平定了风波，为自己的父母争得了名分，但这位聪明过头的皇帝似乎并不是一个懂得宽恕的人，他并不打算放过杨氏父子这对冤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啊原谅了杨廷和，因为啊一次谈话，数年之后频发天灾，粮食欠收，他十分担心，便问了内阁学士李石一个问题：以往的余粮可以支撑下去吗？李石胸有成竹地回答：可以，太仓还有很多储粮，这都是陛下英明所致啊。朱厚熜不明白，他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李石。李石不敢怠慢，立刻笑着回禀：陛下忘了，当年登基之时，您曾经下过诏书，裁减机构，分流人员，这些粮食才能省下来救急呀。朱厚熜愣住了，他知道这道诏书，但他更明白，当年拟定下达命令的人并不是他。你错了，朱厚熜十分肃穆地回答道，这是杨先生的功劳，不是我的。可皇帝终究是不能认错的，这是个面子问题。于是在他死后一年，杨廷和被正式恢复名誉，得到了应有的承认。朱厚熜理解了杨廷和，却始终没有释怀和他捣乱的杨慎，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当他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问大臣们一个问题：杨慎现在哪里？他干什么？过得如何呀？朱厚熜问这个问题，自然不是要改善杨慎的待遇。如果他知道此刻杨先生的生活状态， 只怕早就跳起来派人去斩草除根了。幸好杨慎的人缘相当不错，没等皇帝问起，大臣们就会摆出一副苦瓜脸儿，倾诉杨慎的悲惨遭遇，说他十分后悔，每日以泪洗面。听到这里啊，皇帝陛下才会高兴地点点头，满意而去。但过段时间，他就会重新发问，屡试不爽，真可谓恨比海深呐。但杨慎终究还是得到了善终，他活了72岁，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嘉靖38年，才安然去世，著作等身，名扬天下。但比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更为出名的，还是他那首让人耳熟能详的词，这才是他一生感悟与智慧之所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古千年，是非荣辱，你争我夺，不过如此。我相信杨慎先生已经大彻大悟了，但嘉靖先生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很明显，他的思想尚不够先进。他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做皇帝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就如同一头雄狮，只要大吼一声，所有动物都将对他俯首帖耳。但当他的指令被驳回，他的命令无人听从，他的制度无人执行时，他才发现，哇，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能够信任的只有他自己。于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胜利者嘉靖得到了唯一的启示，只有权谋和暴力才能征服所有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要充分地利用身边的人，但又不能让任何人独揽大权，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他的智慧哲学。所以他需要的大臣不是助手，也不是秘书，而是木偶，可以供他操纵的木偶。在驱逐了杨廷和之后，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合适的木偶张聪。张聪大概不能算是坏人，当然了，也不是好人，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自卑的小人物。他前半生历经坎坷，学习成绩差，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好不容易借义理红了一把，还差点被人活活打死，算是倒霉到了家呀。经过艰苦奋斗，九死一生，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杨廷和走了，杨慎也走了，本以为可以就此扬眉吐气的张聪，却惊奇地发现自己虽然是胜利者，却不是获益者。考虑到张聪同志的重大贡献，他本来应该进入内阁，实现多年的梦想。可此时张先生才发现呢，他这条咸鱼虽然翻了身，却很难跳进龙门。这里介绍一下啊，要想进入内阁，一般有三个条件。首先，这人应该进过翰林院，当过庶吉士，这是基本条件，相当于学历资本。其次，必须由朝中大臣会推，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推荐，当然了，自己推荐自己是不行的。最后，内阁列出名单，由皇帝拍板同意，这就算入阁了。我们把张聪同志的简历对比一下以上条件，就会发现他实在是不够格。学历就不用说了，他连翰林院的门卫都没干过，而要想让大臣们会推他，那就是痴人说梦。光是骂他的奏折就能把他活埋了。对于这位仁兄，真可谓是全朝共讨之，群臣共诛之。于是张聪先生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皇帝同意。可光是老板同意是不够的，群众基础太差，没人推举，你总不好意思毛遂自荐吧。 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其实张聪先生还是有指望的，因为皇帝陛下的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可以让他顺利入阁，这就是中旨。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啊。皇帝愿意给，大臣不愿要。明代的官员确实有几把硬骨头，对于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支持率的同志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靠皇帝下旨升官的人，他们的统一评价是不要脸。考虑到面子问题，很多人宁可不升官，也不愿意走中职这条路。但你要以为张聪先生是耐于面子才不靠中职升官，那你就错了。张聪先生出身低微，且一直以来强烈要求进步，有没有脸都难说，至于要不要脸，那实在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之所以不用中旨，实在也是没办法的事。要怪只能怪张聪先生的名声太差了，皇帝还没有任命内阁大臣和各部言官就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中旨一下就立刻使用风波权把旨意退回去。事情搞成这样，这就没什么意思了，会推不可用，中旨没指望。无奈之下，张聪开动脑筋，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虽说在朝中已经是人见人烦，处于彻底的狗不理状态，但张聪相信他总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人。经过逐个排查，他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那个可以帮他入阁的人就是杨一清。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王飞沙走进大漠又向天涯，风吹吧几里黄沙住在晚霞，黄昏下看一天流沙满四家，谈当年回当初，只是流年难停下，彼时有谁年华，当年是谁万发，如今花尽谢了，青丝不换白发。照一把恨无也难追呀，像他花那是谁的容颜啊，不 人啊，已做了他人家，临窗把难回的前尘云下。多少人提剑纵马，说是旧尘年华，可知年华只是弹指一刹。 眷恋，有心般 不舍得。